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4月6日长假期展开，截至昨晚9时超过 36.3 万人次出境， 有内地团试行海上用餐，旅监局称安排顺畅。 马克龙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 联合国秘书长谴责塔利班，禁止阿富汗女性为联合国工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四月六号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啊。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之前倾到有关于一啲内地团嚟到香港咧，尤其是喺土瓜湾、红磡咧呢两个地方咧，有啲嘅食肆嗰度咧系因为要排队入去用餐咧，咁就系聚集咗喺度，咁啊导致一啲嘅区内咧都有啲唔同嘅反应啊。嗱，为咗分流旅客咧，有旅行社咧就安排呢啲团友咧系去到观光船上面咧系用餐去食饭嘅咁。呢个系咪可以有助舒缓到咧喺一啲区有太多团友喺嗰条街嗰度聚集嘅问题咧？咁自己点睇？18723111，18723111，会唔会你都系区内居民？近日有冇见到话喺土瓜湾啊、红磡区啊，之前话有啲比较多内地旅客喺条街度聚集嗰个情况，有冇改善到？讲下你的看法啊。另外呢旅游业监管局行政总裁方安妮呢都提到话，寻日呢旅监局亦都派员上船去做一啲记录嘅。咁佢就话寻日中午嘅交通同埋人流安排呢都係非常之理想。亦都提到呢欢迎业界呢提出各种嘅可行嘅方案。话业界都会呢係将团友分散到去唔同嘅地区用膳啦，旅监局会係观察呢几日嘅状况，了解内地团嗰个餐价等等嗰个问题咧，就会稍后会再同业界开会倾嘅咁。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佢就系营运呢一个观光船嘅，就系杨子京维港游营运总监叶定国。早晨，早晨，叶定国。 系早晨，先生。 你好，你好。 各位系早晨，你好，你好。 寻日就正式开始系譬如你哋有观光船餐厅啦，就系、是、接一啲嘅内地客上船或者团友上船咧，系用餐嘅。我想知道其实寻日嗰个数字上面有几多团或者几多客人系上到嚟啊？ 寻日比较少一啲嘅，三团嘅啫，大约系50多人嘅吓。 吓、 因为啱啱做，因为上个礼拜好仓促去通知，可能啲旅行社仲未可以安排到啲团落嚟咯吓。 咁我想知五十人系三团系分一轮去食定系分几轮去食嘅？ 一轮食嘅，琴日一轮食晒嘅吓。 旅客嗰个反应点样咧？算唔算都觉得好新鲜啊？或者个正唔正面咧又？ 我见到啲客都食得好开心嘅，都相当正面嘅，因为维港游点都系一个即系好嘅项目咯，即系佢哋觉得比较新鲜一啲嘅吓吓。 我想问其实本身你头先话寻日大概三团啦，50人左右啦嘅游客上船啦，系咪你哋本身预期系咁嘅咧？个反应会唔会都系比你哋预期嚟讲少咗啲咧？第一日嚟讲， 比我哋预期系少啲嘅，但系即系可能我哋都估唔到呢段时间入境旅客少咗嘅吓。 入境旅客少咗。 系啊系啊，吓呢几日嘅入境旅客系少咗，出境嘅多嘅，入境系少嘅， 即系所以你自己预计呢个都系暂时嘅情况，预计应该之后咧继续你哋都会做落去，同埋嗰个上船嘅客嘅数量会多啲嘅系嘛？ 系， 因为我见你哋话试行啊嘛，主要其实系睇啲咩嘅咧？ 因为第一咧就要睇下啲旅行社觉得选择嘅地点咧，即系观塘呢个地点究竟适唔适合佢哋啦。第二就系即系睇下啲旅行社即系佢个行程安排可唔可以摆到落去佢哋嘅行程活动里边咯吓。 暂时听翻嚟啲旅行社反应点样又系咪可以配合到成个团嗰个行程咧？ 某些都觉得可以嘅，但系即系要同国内嘅组团社再商量咯吓。 我见你话试三日，够唔够睇啊？净系睇三日。 其实我哋下个礼拜都会继续做试三，做多三日嘅就系12、13、14号嘅。 即系试多，头先听你咁讲，都可能差唔多一个礼拜噶咯。咁做法都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OK， 我想知譬如成个呢一个上船食 即係用餐啦呢一個嘅做法啦，係其實有冇話係你哋預係幾點開始啊？同埋啲嘢食係咪喺船上面開始煮啊？定係點樣嘅？嗰、那個運作係點嘅？ 其實我哋嘅觀光船咧係本身有廚房喺度嘅，咁我哋即係做咗好多年嘅啦，即係我哋自己集團裏邊做咗好多年嘅嚇，咁、所以啲食物全部都喺廚房製作嘅，即係喺個船裏邊製作嘅，咁、所以可以控制到啲人流啊幾多啊，去做幾多食物啊咁樣嘅嚇。 有冇話譬如你哋淨係做午膳嗰段時間，定係晚餐都會做埋嘅？係如果係午餐嘅話，其實係幾點開始係已經可以俾啲客上去啊，開始食飯啊咁樣嘅？ 因为咧，我哋而家咧，其实以往我哋不嬲都做开晚市多嘅，咁即系夜晚，以我哋喺北角码头上落，杨子京有个码头喺北角，东渡轮码头嗰度上落嘅，咁今次系因为见到即系议员提到啦，同埋啲即系旅行社提到，即系可唔可以即系试下喺观塘区做，可以减低咗呢个九龙城嘅挤塞啊，或者交通嘅问题啊，咁所以我哋就去咗嗰度试嘅吓。 所以我头先就话咧，即系嗰个时间上面系点样嘅？系譬如即系实际运作，譬如佢哋每个行程可能十一点就已经要去到个码头，跟住早几多，跟住上船去食嘢，食几耐咁样先落翻嚟。成个运作系点样？因为以前可能团餐咧喺陆上面嘅餐厅咧，就成件事就快好多噶嘛。喺如果用船，其实嗰个时间系点样嘅？会系 船嘅时间咧？我哋嘅安排就系下昼咧十二点钟至到十二点四十五分嘅，呢个系第一转嘅时间嘅。第二转嘅时间咧就系一点半至到两点三嘅，两点十五分嘅吓。咁、即系换言之嚟讲咧，客人嚟到咧，佢直船跟船咧，就喺船里边咧，我哋船会行嘅，即系除咗喺船上面享受呢、這个享用呢个午餐之外咧，咁佢亦都会咧航行嘅，系围住维多利亚港航行啦。咁去到尖沙咀兜翻转头咁，所以睇到原岸嘅景色嘅，然后就翻去观塘码头落客咁样样嘅吓。 头先都话两轮咁样，即系可能上完一轮食完之后就落晒啲客先，定系 落晒啲客先嘅。 O、okay、K， 你见到咧中间有个壁咧，就系十二点至十二点九系第一转啦。咁、其实第二转系一点九嘅，即系我哋预咗个 buffer 咧，即系嗰个时间咧系俾疏通交通啊，或者系疏通客人咁样样嘅吓。 有冇话即系计过其实可以做到几多轮咧？因为头先你讲就两轮咯时间啦，最多可以去 点样？基本我哋谂住系做两轮嘅，最多都系做两轮到嘅啫，晏昼吓，因为太迟得就可能啲客都过咗个午膳时间咯吓。 轮嗰个数就可能两轮啦，但每轮入边究竟做几多位咧？你哋系咪都有计过条数？点样先可以围到个门咧？ 系，但其实个船咧可以坐到咧，大约系300人到嘅，因为佢有三十二张圆台嘅，即系大圆台嘅。咁换言之，咁每张台咧，大约我哋即系可以坐十个至十二个啦。咁其实基本个成本咧，大约咧我。系要有成十五围到咧，先围到个整体嘅个营运嘅成本嘅吓。 点计出嚟嘅咧？呢、一个点解要去到十五围咧？涉及系人力啊，定系啲只船嘅运作啲油啊？ 人力啦，船嘅运作啦，即系个人力啦，船力运作啦，食物成本咁样样咯吓。 有冇话其实你而家系收几多钱嘅？即系团餐以往就譬如喺陆上面嗰啲，我见成日都话可能四廿零蚊咁样啦。你哋收嗰个价系咪都会贵啲噶？ 我哋有四种 menu 俾佢拣嘅，咁就$68至到$160嘅吓。 听落都同其他即系以往嘅团餐去计嚟讲，比较嚟讲都好似贵咗一截喎呢个都。 其实我哋嘅卖点，其实我哋都讲紧，我哋希望佢可以即系欣赏到维港嘅景色啦。我哋系卖紧系 attraction， 即系一个观光点咯吓。 因为我见话最低六十几蚊嘛，有啲去到百几蚊啊， 系 即系同其他团餐嘅餐厅会唔会喺个价格上，你哋竞争力又低啲咧？ 我觉得我卖点系观光船咯，即系维多利亚有景色咯，附带嘅就系午餐咯， 有冇听到话啲旅行社都即系有评估过啊？会唔会嗰个团餐太贵啊？有冇反映过呢啲意见？或者话直接可能因为呢一个嘅成本贵咗，就会转嫁翻落去个团嗰度？有冇听到类似呢啲讲法咧？又 暂时啱啱开始做，我就未有即系咁多资讯收到吓。 我想知，因为而家你哋就喺观塘码头嗰度出发噶嘛，系咪只可以喺呢一度即系做呢、一个即系内地团系想去食饭，就只可以观塘码头，其他系咪可以其他点啊？可以考虑嘅都。 暫時因為呢個觀塘碼頭咧係我哋即係公司營運緊嘅碼頭咯，同埋今次點解會做觀塘碼頭咧？唔係做翻我哋北角碼頭咧，就因為我哋希望可以解決咗九龍城嘅交通問題啊、人流問題啊、旅行團嘅問題，就做呢樣嘢咯嚇。 但擔唔擔心會造成譬如觀塘區入邊，尤其是可能近碼頭嗰啲位置，都可能會有比較多旅行團嘅人流聚集啊？定係可能嗰邊嘅位置相對嘅滋擾度又會細啲咧？ 其實我哋設計裏面呢，因為個碼頭裏面亦都可以停到旅遊巴啦，可以上落啦，咁對個交通對個流轉呢係唔會造成好影響囉。同埋嗰邊遠張都唔係住宅區，係即係海濱嘅公園啊城囉，咁佢亦都唔會有一個滋擾到即係民眾囉。 暫時有冇話即係諗住其他地方嘅碼頭都會可能係日後一啲上落客嘅點呢？又係 我都希望緊，即係政府會支持我哋咯。咁我哋都希望即係有啲碼頭可以用得到嘅，就係、是、譬如紅磡啊、尖沙咀或者中環啊，即係有啲點可以俾我哋做到呢啲活動咯。因為我哋隻船比較大嘅，多過100尺咧，佢唔可以停喺公眾碼頭嘅。咁所以要政府指定嘅碼頭。咁所以方面我都提到，我都希望即係可以政府可以支持我哋，即係呢、這個码头嘅帮手啦吓。 寻日正式开始咗第一日，有冇再多咗旅行社去接触你哋咧？又 因为咧旅行社反映翻咧，就因为啲剧都比较静少少嘅，咁佢就话下个礼拜啲团应该佢系多翻少少嚟嘅，咁所以我哋下个礼拜再睇一睇佢反应点样样咯。 最后我都想了解下，其实本身你呢个谂法系点样出嚟嘅咧？系咪旅监局嗰方面即系都有同你哋系联络过？系咪揾你哋帮手啊？咁定系你哋自己谂嘅咧？呢个系 其实要多谢阿姚议员嘅，因为姚议员咧，佢一谂到就话喂 ，Vicky， 你都可以谂下，你会唔会喺九龙边可以帮补点？咁所以就阿姚议员一提出话，我考虑下啦，咁跟住有旅监局啊、食环会揾我倾咯，咁我所以我就话我哋试试啦，咁就咁样成咗事咯。 即系上个礼拜嘅事嚟咗，几日间嘅事。 系啊，几日嘅啫，好仓促嘅决定。咁我话喂，我要即系我都要调配船队嘅时间啊，工作嘅安排啊，同埋我哋其他，因为船唔系一个定嘅餐厅，佢系一个酒店咧，所以就会多咗啲其他嘅安排咯。 好啊，唔该晒叶定国，同你倾到呢度。叶定国咧就系杨子京维港游营运总监，咁今次涉及到咧就系用一个观光船嘅方式啦，咁就安排一啲嘅旅客啦上船系食午餐，主要系午餐嘅咁。会唔会都可以舒缓到一啲喺譬如土瓜湾啊、红磡区内一啲旅客聚集嘅情况咧？咁1872311，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早晨。 早晨啊，大家好。 早晨，崔定邦。刚才讲到话内地团有啲可以去到海上喺船上面用餐嘅咁，你自己点睇呢个建议，或者睇到嗰个反应又点样呢？ 正如 Rocky 头先咁样讲啦，其实呢一个建议咧，其实就系一个好短嘅时间入边咧，就系酝酿出嚟啦。如果我冇记错，应该大概系咧上个星期嘅中期嘅时候啦。咁咧，我哋要去谂咧，就系、是、我哋餐厅要实施预约啦，咁样。咁咧，因为其实变相咧，其实某程度上咧，现有嘅即系酒楼啦，即系佢嗰个接待咧，即、就、系、是、个能力一定要减少。但其实因为团队嗰个数目咧，其实我哋即系要维持喺某个水平嘅时候，变相其实当然要有多啲用餐嘅地方啦。咁当然，其实而家旅行社都不停喺度咧揾紧其他嘅酒楼，或者其实有其他嘅酒楼咧都见到，咦呢、這个系咪系生意咧？咁、那个生意其实亦都稳定嘅，都联络紧唔同嘅旅行社啊，可唔可以咧都参与呢个业务啊？再加埋咧，的确好似头先 Rocky 咁讲啦，上一个星期啦，姚柏良议员佢好帮手，咁咧业界同佢讲，真系要揾地方去疏导嘅时候，Perry 佢即刻联络咧油麻地小轮啦，就睇一睇可唔可以提供到个方案。咁所以呢个方案的确系一个喺即系好短嘅时间酝酿出嚟咯，系。 即系所以以你所知，其实有其他嘅观光船或者其他嘅酒楼都有考虑系用海上去招待内地客嘅方式去一齐做呢个生意，系咪有咁样嘅说法 咧？而家其實咧，除咗阿 Rocky 嘅油麻地小輪之外啦，咁其實亦都有其他嘅船公司，咁咧其他嘅船公司亦都有其實咧一啲海上餐廳啊咁樣，但佢可唔可以配合到咧，即係內地團嘅業務咧？因為始終呢一個係個商業活動、商業行為啦，咁所以都真係要留翻俾咧，即係船公司啊同埋旅行社自己去傾，究竟咧，例如個定價安排可唔可以咧配合到旅行社嘅需要咯？係， 但我就想知，譬如從 旅行社的角度，其實多不多團或多不多旅行社會揀用這個方式去安排旅客去吃飯的呢，考慮又是什麼呢？會不會價錢都是一個成本上面的主要考慮呢？ OK， 兩樣東西啦。咁咧，其實究竟係咪咧，即係做唔做到咧？喺海上面食飯咧，其實呢個係一定做到嘅，因為而家其實好多團隊啦，其實喺晚上嘅時候啦，都有維港遊，正正就係喺咧，即係油麻地小輪上面啦，就去做咧維港遊嘅咁樣。咁咧呢個咧，其實咧，我哋啲本訪港旅行團嘅行程啦，其實客人啦，其實佢最重要嘅其中一個景點啦，就係維港。咁咧，正如我哋去到東京，咁咧，我哋咧就可能去下晴空塔啊，我哋去下即係東京鐵塔啊咁樣。咁咧去到香港，咁咧去參觀維多利亞港，我哋上船咧日間去遊船河又好，甚至咧其實最吸引旅客嗰個體驗咧，一定係夜晚咧就走去咧即係上船啊，去睇維多利亞港嘅景色啊。咁咧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行程嚟嘅。咁所以其實根本上已經其實係有咧即係好多嘅旅行團啦，其實晚上咧係會咧即係去即係楊枝京號上面咧食飯嘅。這個、呢個咧係本身現有噶啦，而家係睇下可唔可以擴展去到日間，睇下大家嗰個反應同埋個上船嘅地點喺觀塘，究竟可唔可以配合到咧旅行社實際嘅操作咯？係， 即係我想知道有冇一個額外嘅成本係對於旅行社嚟講係多咗咧？因為以前係喺一啲一般嘅酒樓或者本身做開團餐嗰啲，成日講緊都話四十幾蚊嘅。頭先同阿葉定國傾咧，佢就話可能係船上面做呢啲餐咧，最平都可能係六十幾蚊，有啲去到過百蚊嘅，喺个成本上会唔会对于旅行社嚟讲系多咗，抑或系直接会转嫁落去团费嗰度咧？会唔会系有咁嘅情况 ？OK， 嗱，其实多例如咧，即系每一日啦，有一餐咧，其实用咗系咧，即系提升去到咧，即系杨枝京号上面食饭啦。咁其实增加个成本，我如果冇计错，应该系大概系19蚊至20蚊左右啦。咁、其实呢个当然系一个增加，但呢个增加系咪负担唔到咧？或者系咪稍后唔可以透过咧，我哋再报价俾我哋嘅组团者去将嗰个行程提升咧？咁样、我相信呢一个系可以做得到嘅。 地点啦，嗰、个船暂时就即系而家都系话喺观塘码头嗰度上落客嘅。咁你自己点睇个地点啦？系咪一个方便嘅位系俾内地团上落客啦？会唔会有其他点系更加适合嘅咧？又 OK 嗱，而家我哋咧就用旅遊巴啦，就載咧客人咧就去到咧觀塘碼頭啦。我尋日都問過旅行即係參與嘅其中一間旅行社，呢個做法得唔得咧？大家都覺得係咧行得通嘅呢、這個。咁所以咧如果繼續喺觀塘碼頭咧，就係有提供呢個安排，特別喺午餐嘅時間啦，我哋旅遊巴直接駛到上船咧，咁呢個完全對咧就係整個運作，以至其實對當地個交通其實根本上毫無影響嘅。咁咧呢個係做得到嘅，但我只覺得更加合適嘅位置咧，例如可能其實正如頭先船公司都講啦，例如可唔可以喺尖沙咀，甚至其實係中環，我哋盡量將旅客放翻落去咧商業區啊、旅遊區入邊咧，咁呢個咧即係個對個行程啊，或者整個體驗力會更加好咯，係。 我都想知道其實近呢幾日咧有唔同嘅招數，譬如之前旅監局啊提咗啲措施啦，而家有一啲業界做嘅一啲，譬如海上餐廳可以即係可唔可以舒緩到一啲嘅旅客嘅數量啊，喺某啲區咁樣啦。有冇見到譬如紅磡同埋土瓜灣係所謂街頭聚集旅客嗰個情況係改善咗咧？ Okay， 再加埋，其實因為咧，就係近呢幾日啦，個旅客即係旅行團啊，或者旅客個數目咧，其實係比較少嘅。咁所以其實咧，就係我尋日都有同咧現有嘅即係團餐酒樓嘅老闆都聯絡過，最近點啊咁樣。咁佢話其實好似過去呢兩日啦，咁其實根本上咧，即係個客流量其實就好低嘅，就冇出現到咧，即係就話再有客人咧，就係要喺行人路上等候啊。但我哋當然啦，我哋希望係諗到有啲方法，或者可以實施到一啲方法，係長治久安，係可以咧解決到咧，即係個問題。即使係咧個客量有高與低嘅時候咧，都唔會咧出現到咧一啲秩序問題咯，係。 暫時就睇呢個情況都係咁啦。不過我見之前有一啲方法就係諗下會唔會其他區，頭先都講咗少少噶啦，即係其他區都做一啲嘅團餐，未必講緊海上嘅，真係可能喺土瓜灣同紅磡區以外嘅地方咁。有冇睇到話一啲真係可以有眉目或者短期內係做到團餐，可以真係做一個分流嘅一啲餐廳係嚟緊會做噶啦？ OK， 嗱，我谂现有一啲咧，即系市场上啦，大家都做紧生意嘅，有一啲酒楼都见到，如果佢有少少空间，系可以咧接待到团队，而价钱大家适合嘅，咁咧其实有嘅，我自己都有听过咧。其实大家都好似寻晚睇电视啦，都话、哎、有一啲就喺钻石山都有啲酒楼啊，佢少少地都帮下手去做啊，咁咧对酒楼佢又有得益，咁亦都帮到团队啦。我亦都有听到有其他咧嘅市区嘅酒楼都话想接待一啲咧内地嘅团队嘅系。 嗯 ，OK， 好啊，唔该晒崔定邦。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崔定邦咧就系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咁样讲到就系、是有业界啦，就用到譬如一啲观光船餐厅，咁过往可能晚餐多啲嘅，而家就做埋一啲午市，系咪可以分流到头先讲啦？红磡土瓜湾区过往一啲做团餐嘅餐厅咁啊，比较多一啲旅客喺街嗰度聚集嘅情况咧。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加州列根图书馆与过境美国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会面，中方坚决反对，并且予以强烈谴责。外交部发言人话，美方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和反复警示，执意允许蔡英文过境串美。美国政府第三号人物、国会众议长麦卡锡高调会见蔡英文，实质是美台相互勾连，展开美台官方往来，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领土完整，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将会采取坚决有力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说，任何搞二台制华、支持纵容台独分裂势力的图谋，终将失败。任何搞挟洋谋独、破坏祖国统一的行径，终将受到法律制裁。中共中央台办说，北京将会采取坚决措施惩戒台独分裂势力和他们的行径。国防部发言人说，解放军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北京与陪同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的法国外长科隆纳会谈。秦刚说，中方愿意与法方推动访问取得丰硕成果，引领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各领域务实合作迈向更高水平。他又说，出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暨中法文化旅游年，中方愿意与法方共同举办系列庆祝活动和高水平人民交流活动，促进各层级、各领域、各部门对话合作，维护多边主义，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中方引述科隆纳表示，法方坚持自主决策，坚持友好合作的对华政策传统，愿意与中方推动法中关系在疫情之后全面重启，不断深化经贸、人民等领域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法方不赞同脱欧，致力于对华接触，愿意与中方维护公平公正的国际规则。房委会今年2月起在青衣青康路北地盘引入首部数码化机器人进行室内油漆喷涂工作，是本港首次应用在建筑项目。房署指出，新引入的油漆喷涂机器人可替代油漆工人绝大部分体力劳动工作，亦都可以减少职安健风险，在灯光昏暗环境可准确完成内墙和天花的喷涂工作，在15至20分钟之内可完成一个两或三人单位内的内墙和天花喷涂工作，每平方米成本40元，较传统人手工序每平方米便宜18元，但是两者对公营房屋的整体造价没有大分别。 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524点，跌2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0.97，瑞士法郎0.907，加元1.346，人民币6.882，英镑对美元1.246，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8.59美元，卖出2018.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南风，晚间转吹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下周初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啦就去到理工大学嘅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跟着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跟着同你讲返渡轮消息，由于有船隻的机件故障，中环至珀麗湾在上午8:50的服务就会暂停，就是中环至珀麗湾上午8:50的服务是会暂停的。咁另外啦，喺葵涌嘅和宜合道，由于有水务工程，和宜合道去翻昌荣路方向，近住梨树路嘅中线，同埋梨树路去翻城门方向，近住和宜合道嘅快线咧，都系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830，输赢。 既是竞争对手又谈恋爱，究竟傅瑶老师怎么看呢？ 比如说周瑞跟洛嘉又是对手又是谈恋爱，我看到的就是并没有明文禁止说在竞争的领域就不能谈恋爱，但是这显然是给保存隐私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的大学堂，今集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教授范善标带大家从报刊认识抗战时期其中一位文学作家叶灵凤。 我要讲的这段时间就是1938至1941年叶灵凤在这几年之间的活动心境，其实也是想讲文艺和一场反侵略战争的关系。 星期日晚8:00，听着香港电台第一台，由我李秋婷带大家捕捉智慧光芒。 2023年4月6日，长假期展开，截至昨晚9时，超过36.3万人次出境。 有内地团试行海上用餐，旅监局称安排顺畅。 马克龙抵达北京，展开1年3日国事访问。 联合国秘书长谴责塔利班，禁止阿富汗女性为联合国工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今日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有关于内地旅客嘅情况，今日欢迎大家打嚟。而家业界提到话，用到一个方法啦，系咪可以用一个观光船嘅方式咧，安排啲旅客啊，就唔一定喺一啲区内嘅餐厅嗰度做，可能就去到船上面嗰度系食午餐咧？呢个方法系咪可以舒缓到嗰个聚集喺街头嘅旅客啲人流咧？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一啲嘅旧楼楼宇复修嘅情况。 市建局行政总监魏志成咧早前就喺网志度提到话，尽管咧系市建局透过唔同嘅措施咧，帮一啲嘅旧楼业主咧系筹组楼宇复修工作啦，咁但系过去社会都冇一个成熟嘅楼宇保养文化，普遍都冇咧为下一个周期保养系维修咧做好一啲规划啊，财政资源上面嘅规划同埋储备啦，亦都提到一啲非旧楼业主咧，亦都系欠缺一个预防性维修嘅意识。嗱，佢哋嘅睇法系点，或者有冇啲乜嘢嘅谂法，觉得嚟紧都可以做嘅咧？咁想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市区重建局总监负责楼宇复修嘅何志伟，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 早晨，头先提到行政总监魏志成咧，就网址度提到话，即系觉得香港冇一个成熟嘅楼宇保养文化咁。其实你哋睇到嗰个问题系啲咩咧？即系所谓业主对于楼宇维修保养嗰个态度又系点样咧？觉得？ 嗱，即系从我哋喺2017年咧，咁我哋做咗一个研究嘅，咁喺研究里边呢个所谓楼宇复修策略研究咧，咁我哋发现咧，嗰啲业主咧喺嗰个楼宇复修嘅关注方面咧，系做得唔足够嘅，咁亦都缺乏咗咧自己去筹组预防维修嘅保养方面嘅安排嘅。 呢一个就是你过往睇到啦，咁我见你哋嚟紧都有啲方向话会做嘅，会有四个方向话推动咧，无论新啦、旧嘅楼宇业主咧，都系做好嗰个楼宇维修保养嘅管理嘅。四个方向其实分别系啲咩咧？ 咁或者俾我详细解释一下。咁咧就首先第一样咧，我哋希望系宣传同埋教育到咧嗰啲业主咧，去知道自己咧就喺法律上嘅责任，我哋叫知法啦。咁就包括咗，譬如話去對樓要需要做定期檢查啦，要安排維修啦。如果做咗呢啲檢查維修，佢個費用要佢哋負責嘅。其實咁亦都咧，如果係政府發咗啲命令要維修嘅樓宇，咁佢要遵從啦。如果唔遵從，有咩法律後果？另外一方面咧，我亦都希望一啲嘅業主咧，即係尤其是三無大廈業主係所謂釋法，係點解咧？就係話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方面咧，佢哋要認識到啊，其實法團咧幫到佢哋嘅。其實去組織個法團之後，佢可以召開會議去商討點做維修。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係想促進到咧業主去實踐到嘅預防性維修。咁喺我哋嘅樓宇復修平台裏面咧，亦都好多資訊同好多支援嘅，亦都包括咗好多參考文件啊。點去籌組呢個維修啊？點做預防性維修？咁嚟緊咧，我哋仲會有一啲嘅保養手冊嘅範本啦。咁可以知道咧，就係話啊，話俾佢聽啊，其實如果咧你想知道大廈裏面有啲乜嘢嘅工程係要做，咁咪早啲列曬出嚟咯。咁樣咁都就住呢個工程咧，就計劃一下我嚟緊咧點去籌組呢個錢咧，即係等於退休金一樣。如果佢需要做維修嘅時候，亦都可以參與我哋招標妥嘅計劃啦。咁裏面我哋咧就會一路咁優化緊我哋計劃，希望可以幫業主請呢個顧問同埋承建商。咁亦都有一個公眾嘅電子招標平台嘅。咁如果唔參與個計劃，都係參與。咁第三點咧，我就先行試呢、延長樓宇復修的新技術，包括了我們在個煥然懿居第二期呢會作為一個試點，在公契裏面呢就會寫了條款呢，會要求業主呢就著樓宇制定一些定期的檢查和維修保養的計劃，亦都做相關的財政儲備。另外呢亦都我會物色一些的項目呢去試驗一些不同的新的建築技術，例如是混凝土的物料方面，是不是可以延長到樓宇的壽命。最後一點，第四點呢，我用規劃方面，我們會利用一大數據將這麼多個樓宇的不同地區樓齡他們的現在樓宇狀況和預測去老化速度，而定出了呢嗰啲樓宇啊，幾時有復修需要嘅優先次序，從而咧，我哋可以定到啊，我哋因為我哋咁多樓宇唔可以一次過去做曬宣傳，咁我哋咧就會就住頭先講咁樣去優先次序咧，就係定咗個別樓宇去推廣 这个楼宇复修啦，同埋预防性维修的复修时间。咁、 嗯嗯、 另外呢，九龙城我哋国啱呢就有一个开始近呢一个融合策略嘅试点。咁有咩嚟呢，就係话喺我哋嗰、那个发展项目嘅周边呢、嗯、我哋希望呢附近一啲未有急切或者现在未有呢、這个重建需要嘅楼宇呢、 okay. 可以同埋我哋嗰啲发展项目呢一起去做复修。咁、 嗯、 变咗呢，我哋唔单止係楼宇，仲有街道方面呢会整返靓佢。咁成个环境整靓嘅时候呢，变咗成个小区呢都会靓返。咁、嗯、希望呢个小区复修嘅经验呢可以得到之后呢可以应用其他旧区。咁呢度係我哋四个方面希望想做嘅。 头、嗯、先你其中一个方向呢，有一个就叫预防性维修或者预防性复修啦。其实好，其实都好一个重点，就係涉及到钱嘅储定啲钱，就预到即係之后要用嘅时候呢就做。你自己觉得而家尤其是一啲唔係好旧嘅楼喺做一个预防性复修嗰个态度系点啦，同埋会唔会其实一个困难，一讲到钱嘅时候，业主都可能觉得啊，其实我个大厦都可能未必係长住㗎，我攞嚟做投资嘅，可能我迟啲就会卖出去㗎啦。咁对于呢一类业主，其实你要佢哋预备定一嚿钱出嚟，为将来可能间屋系已唔系佢噶啦，去做一个嘅复修系咪有困难咧？你自己觉得有冇啲实际嘅难度喺度咧？做一个叫预防性维修嘅 嗱，就头先我讲到，从我哋2017年嗰个调查发现咧、嗯，大部分嘅业主都冇呢个习惯嘅，呢个文化咧其实需要改翻转头嘅、 嗯， 因为事关即系等于每人有架车啦。你有架車的時候就每年都會去做保養維修的，你不會等到架車去爛了你才去做的。這個正正就是我們過往去看回來的結果，就譬如說我們在個研究裡面發現，就是那些其他國家去到很早期，譬如新加坡建好了樓宇之後，它每十年是會做一次結構上的檢驗的，但香港而家咧30年先做，咁变咗啲人有个感觉咧，就系话，我层楼咧政府都冇叫我做，法例都30年，但结果系点咧？但我又用个车做例子，你买咗个车翻嚟之后，你抌喺度，你一路都唔理佢，直至到政府话喂6年咪验车先去检查啦，咁到时咧肯定咧就你要好多嘢会收你，同样间楼都系啫。如果等了30年之後，然後才去做檢查，才做維修，結果會是怎樣呢？就是說業主覺得，我很多東西要做，那 么 多錢，我給不起，這樣，那不如呢，哪些爛就做哪些，其他未爛就不要搞了。那結果都是人一樣，你自小你都不做檢查，自小都不去保養，到60歲體的時候，整身都殘曬了，這樣。咁所以這個文化我哋係需要改翻轉頭嘅，咁、 okay. 所以喺我哋而家煥然懿居嗰度咧，我哋做一個首嘅試點啦、 嗯， 就希望喺公契裏面咧就加俾條款。咁咧就係咩嚟咧？就係、是、落成嘅時候咧，我哋市建局咧會協助啲業主咧去定一個樓宇維修嘅保養計劃。咁、 嗯、 亦都要求咧嗰、那個公契經理人咧每10年要聘請一啲專業人士啦。 嗯， 就勘察一个楼宇，再制定一个10年的维修计划。咁我哋希望咧就系、是、透过呢一啲咁嘅计划咧，呢、這个试点咧，睇嗰个成效系点样。咁、如果系嗰、那个成效好嘅时候咧，应该再推出去社会或者其他项目咧、都要可唔可以喺公契方面着手咯？ Okay. 但呢個解唔解決咗我先講個問題咧？即係我而家係業主，唔代表我將來係業主。咁有啲業主可能就諗將來維修就將來嘅事啦，就交俾下一手嘅業主啦。我點解要而家俾定錢先咧？點樣解決佢哋有呢個嘅諗法咧？同埋我見你網址都提到話，係咪可以用一個立法規管？如果話就係話未達至啲業主關注樓宇維修同埋自主籌組定期維修保養嘅效果等立法規管，個所謂立法規管嘅諗法又係點？ 这个呢我想是要看我们做了那么多宣传和推广之后呢再看个成效的。咁、我们到时如果我会再做一次的调查啦，再看看业主呢在这一方面那个有没有态度没有改变。因为事关就是等于每一个业主都想呢就是说下手不是我的。但如果整体各个业主都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咁就变了一个成效很好。即等于日本你买楼的时候呢，嗰、那個賣樓書咧，或者你賣出嚟嘅時候，都會寫明咧，就話你有幾多嘅存款存在喺度，係為將來維修嘅。 咁自然咧就成個文化就會改噶啦。 嗯， 咁當然咧就係、是、如果係到時發覺，可能嗰啲業主個態度都冇改變到嘅，係未接納呢樣嘢嘅。咁可能就需要大家商討啊，係咪需要立例規管咧？咁樣， 嗯，所謂立例規管，但係你哋個規管嘅方向又會係點樣咧？應該包括邊一啲範圍做規管？ 嗱、幾方便啦。第一就係、是、業主可能要定期定立一個週期嘅保養維修計劃啦。 嗯， 亦都為咗呢個計劃而制定一啲維修基金，就係、是、嗰個預算啦，同埋供款嘅安排啦，咁樣。 嗯， 咁亦都係嗰個強制驗樓係咪要早啲做咧？唔係等到三十年咧咁樣。嗯，咁呢啲方向都要大家拎出嚟傾傾，因為始終都係啲私人物業，都係一個資產嚟噶。咁大家係咪想香港樓宇安全啲咧？咁大家要從各方面去探討一下咯。 而家嘅建築物管理條例同埋地政總署嘅大廈公契指引之下，大廈都要成立一個特別基金去應付一啲維修嘅開支。呢個係咪已經係叫解決到你講嘅問題咧？ 嗱，從我哋個調查發現咧，就係有大廈基金，即係大廈咧會設立一個特別基金嘅。 嗯， 咁啊，根據嗰、那個指引咧，嗰、那個要擠兩個月頭嗰兩月管理費嘅。但係從我哋調查得到咧，大部分人咧，因為佢要由業主決定咧，擠唔擠錢落去嘅。 嗯， 我哋調查發現咧，大部分都唔擠錢嘅。 即係有個基金，但係冇錢嘅入邊係。 係啊。咁、到時個個態度咧就話：，到時維修先至夾啦咁樣。 嗯。 咁始終到時嘅時候咧，就為咗即係太多錢使喎，要不如唔好做咁多啦咁樣。 嗯，呢、這個可以點樣搞咧？佢又 呢個就係、是、而家要推廣，即、就、係、是、推廣先啦。 嗯、 即係我有啲範本出嚟啦，教佢哋點做啦，教識佢哋點做啦咁樣。咁、呢個就首先要從呢方面希望改變個文化，佢哋知道點儲錢啊咁樣。 嗯， 咁希望做到咯。 嗯，最後講埋咧， 做唔到就可能再諗噶啦。 OK， 而家嗰個強制驗樓嗰、那個情況，你哋係咪都覺得有嘢要檢討啊？因為佢就話，即係三十年或者以上嘅私人樓宇業主就要即係要委任一啲嘅專業人員啦，每十年做一次檢驗嘅咁。呢、這個唔夠咩？你覺得？ 嗱，即係我想提到啦，從我哋研究外國嚟講，人哋好早期已經做噶啦， 嗯， 就唔係去到三廿年先做，因為三廿年先做咧，俾個業主個錯覺咧，就係話政府叫我三廿年先去驗樓， 嗯， 咁其實唔係啊。那個樓其實要定期去做檢查，有啲小問題咪快啲去修理咗佢咯，而唔係將個問題放大咗之後，用爛爛先去搞咯。 OK，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啦，何志偉。何志偉咧就係市區重建局總監樓宇復修嘅負責係。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另一個話題，就係有關於冰球嘅港隊嘅事件啦，咁啊，今年二月咧，源於今年二月喺波斯尼亞出賽嘅時候咧，就係佢哋嘅主辦方咧喺比賽之後播國歌嗰個嘅環節嗰度咧就出錯咁。嗱，去到最新咧就係港協暨奧委會啦，就係同政府商討之後咧就啟動咗暫停冰球協會會員資格嘅相關程序，要求咧冰協喺一個月內咧就未依指引係處理國歌係作全面嘅書面解釋，並且係提出一啲方案改善企业本事等等，咁否则咧就话会行使权力啦，系透过特别决议案咧系暂停冰协嘅会员资格嘅咁。成个情况，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立法会民政及文化，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郑明顺，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咁多位。 早晨，郑明顺。最新就系冰协嗰度咧，就即系港协嘅奥委会就系启动咗一个暂停冰协会员资格嗰个相关程序啦。点睇呢一个嘅做法咧？ 嗯。好啊，首先咧，我哋系尊重咧港協暨奧委會呢個決定嘅，我自己覺得都係合宜嘅，因為其實都已經討論咗一段時間，大家都好清楚件事件嘅啦。其實即係國歌呢件事情咧，係非常之嚴謹嘅，即係絕對唔可以出錯嘅。所以我自己覺得整體今次冰協係有責任嘅，即係都大家都知道啦。其實今次即係喺個播放國歌嘅時候咧，又係有做得唔足夠嘅地方嘅，包括咗其實一早已經俾咗好多指引，各個嘅體育總會，但係咧即係都有漏洞。以致到咧，即係喺個行程嘅安排上邊咧，即係過分依賴咗一兩位嘅團員去處理。咁我覺得呢啲話不能喺管治上面都有出現咗問題嘅。咁我覺得整體咧，港協咧都俾咗空間係冰協係去處理啦，因為佢而家係開始咗呢個機制，但係佢都有一個月嘅時間咧，係去充分去再去審視一下佢自己喺個管治上邊遇 到即係今次事件點樣可以再做好啲啦。咁我希望呢一個月咧，即係冰協都能夠盡快咧係安排好佢哋嘅工作咯。咁啊嚟緊咧，我自己覺得即係都大家都都係唔好再係個聚焦喺究竟話所謂罰則點樣，都大家都可以討論。但係咧更加重要咧係究竟喺呢件事裏邊，又或者往後所有嘅體育總會佢帶隊出外比賽，帶住我哋咁多球員出外比賽嘅時候咧，究竟點樣唔好再有同類嘅事情發生咯？而其實呢一個亦都唔單止係國歌嘅，因為我哋講緊除咗國歌之外，我哋亦都帶住咁多嘅球員，點樣保障到我哋嘅球員啦？點樣佢哋有公平嘅對待啊？唔會受到即係唔會有任何嘅唔好嘅事情發生啊等等咁樣。咁我哋期望呢一樣嘢係可以做得好啲咯。 嗯，喺其他隊伍究竟點樣喺呢次嘅事件度有一個嘅即係教訓啦，或者點樣可以再防止類似事件發生？呢個非常之重要。但我想講咧，其實有冇留意到港協嘅新聞稿都有提到即係聯絡過冰協嘅領導層啦。咁亦都提到佢哋嘅態度，就話冇正面回應即係面見嗰個嘅要求啦。而冰協係之後亦都有一個回應咗今次話係啟動暫停冰協會員資格嗰個嘅程序。佢哋嗰個回應亦都提到就話其實咧就係即係港協嘅奧委會係喺12月7日咧，上年12月7日咧發出個信件，係要求所有屬會喺兩個星期之內將港協列有國歌下載渠道連結嗰個信咧係發到去各個體育運動世界總會嗰度，而冰協亦都係根據嗰個嘅做法咧係即係咁做啦。咁就話咧係形容係造成呢個播國歌出錯嘅第一個導火線。有冇留意冰協呢一個回應咧？你有？ 有，我自己就唔係好認同嘅。嗱，我自己覺得咧，港協咧，其實喺呢件事裏面咧，佢作為一個即係去睇住所有體育總會咧，其實佢已經做緊佢最重要嗰部分，就係咧清楚向所有嘅體育總會屬會交代，如果往後有一啲咁樣嘅播錯國歌嘅時候，係點樣處理？佢都安排咗一啲嘅即係工具包，係提供俾佢哋。呢個係 optional 嘅，即係佢可以攞可以唔攞，但係即係鼓勵佢哋去攞。亦都咧係之前咧都發信曬俾所有全世界所有嘅會，即係比賽都話我哋需要係做呢件事，咁究竟喺個執行嘅細節方面咧，就係留翻。其實因為你都係有好多會唔同嘅情況發生嘅，咁其實我哋就好依賴咧，即係嗰個嘅屬會去到嗰個地方裏邊咧，究竟有幾認真係去處理呢件事啦。如果佢將呢件事係擺喺其中一樣最認真嘅處理嘅方面咧，佢一定要肯定到呢樣嘢係嗰個國歌係俾播放到係一個啱嘅國歌。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其實一早已經係有清晰嘅説法係去做咯。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即係你唔可以話啊咁冇擺到或者冇做到咁呢個唔係即係唔係即係我覺得個實質嘅情況咯。 嗯，有冇留意到前線領隊其實喺現場係咪都叫所謂即係盡做曬佢可以做嘅嘢咧？因為本身佢系领队啦，咁啊佢要做领队嘅工作，要照顾运动员啦，咁亦都而家要兼顾埋一啲国歌指引嘅嘢。佢亦都喺睇翻一啲报章嘅报道嘅引述到报告所讲咧，其实领队系去到当地咧系有要求过对方系即系俾佢核对嗰个嘅国歌，咁但系对方系冇回应啦。咁亦都话负责人咧即系最后即系播国歌嗰个环节咧系先至出现嘅咁。其实系咪已经尽做晒所有嘢咧？亦都见到个运动员话，其实有啲实际嘅问题嘅。当时好多运动员系病咗嘅，咁啊领队又要帮手去揾医生啊，要处理好多工作嘅时候，其实有一个指引喺度。前线要落实执行嘅时候，有冇睇到一啲困难咧？又？ 所以咧就係又係翻轉頭咧，而家呢一個月咧，我都希望即係冰協佢自己都思考一下，究竟係安排或者所有其實體育總會佢要帶隊出外嘅時候咧，佢究竟係編制幾多嘅工作人員咧，係隨隊去處理呢啲嘅安排咧？咁佢要考慮啦。即係如果佢話啊，我有去到好多嘢做㗎，我得一個人要照顧30人嘅，咁我其他嘢我做唔到啦。咁你哋咁嗰個作為管理層咧，佢就要去安排嘅時候，就應該要有足夠嘅人手。而家其實大家都明知道即出外的时候是会有这个的风险的，怎可能不将这件事放在其中一个要去处理的方面呢？过去其实现在去其中一个说法或者大家都希望冰协去想的，就是管理层究竟在个管治或者在个日后处理这些时候怎样是可以做得好一点咯。我觉得即其实是有改善空间。 你自己觉得港协的指引有没有需要改善空间？ 我想港協咧，佢即係當然我哋可以不斷咁去睇優化啦，但係我覺得佢都係已經係好清晰噶啦。咁我另外咧，我都留意到咧，其實咧都有球員咧，都最近喺琴日都有講到話，佢自己都覺得會擔心日後嗰啲津貼啊各方面咧係會即係被削啦。其實我都明白嘅，我非常之諒解嘅。咁所以咧，其實即係希望件事件咧能夠盡快係處理啦，因為其實而家咧已經係有一個月時間咧係俾 兵協咧係去盡快提交翻佢而家點樣係改善佢嘅管治嘅報告嘅。咁呢一方面咧，我自己希望佢可以盡快做。不過另一邊咧，其實咧真係我哋而家好多嘅隊制球員咧係面對緊好大嘅困難嘅。大家都知道，即係其實我哋香港啲隊制嘅成績咧係好好嘅，不論係板球、棍網、曲棍球、排球各方面，其實喺世界係前列嘅。但係好多時候咧，佢哋都係自己貼錢去打波啦。簡單講係。咁、其實政府咧近年咧呢兩年咧都係有津貼。是俾到佢哋嘅，咁啊俾啲隊制隊伍嘅，咁我自己都希望咧，即係都係差唔多時候可以檢視一下，究竟係俾隊制隊伍嘅支援係咪可以增加啦？咁、另外不過都係嗰句啦，出外帶出去比賽咧，始終係掛住我哋中國香港嘅名嘅，咁、所以咧即係始終國歌咧都係一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部分。 政府就話，如果真係落實咗兵協呢、這個即係暫停佢哋嘅會員資格嘅話咧，會考慮喺唔影響運動員嘅前提之下咧，係削減對兵協嘅撥款資助。頭先都提咗少少啦。你自己覺得對運動員係咪有一個直接影響？點樣係可以係削減資助之下又唔影響到運動員咧？ 所以而家我就话咧，佢应该要系趁呢一个月咧，尽量希望唔需要呢一件发生嘅。呢个系管理层咧，系要马上系要去做嘅。其实过去对于呢两个月以嚟，我净系见到可能系球员出嚟讲啊，或者系经理人出嚟讲啊，对于管理层咧，即系冇太过积极地去处理呢件事咧，我系有啲失望。即系我自己希望咧，即系兵协嘅管理层咧，希望都明白佢而家系。我哋做體育運動、體育總會咧，就並不是義工嚟嘅。即係而家我哋係面對專業化、面對國際形勢。其實咧，管理層點樣係帶領個球隊、球會嘅工作係好重要嘅。所以我自己期待管理層咧、能夠盡快交代。 好，唔該曬鄭明信。鄭明信係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主席。2023年4月6日长假期展开，截至昨晚9时超过 36.3 万人次出境， 有内地团试行海上用餐，旅监局称安排顺畅， 马克龙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 联合国秘书长谴责塔利班，禁止阿富汗女性为联合国工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冰球港队在上年二月波斯尼亚比赛的时候，主办方在比赛之后播国歌出错的情况。最新就是港协暨奥委会是跟政府商讨之后，是启动暂停香港冰球总香港冰球协会会员资格的程序。咁亦都要冰协一个月内是就未依指示处理国歌是一个全面的书面解释的。咁你自己点睇呢个情况 ?1872311。其中明报就话在今次启动兵协这个的暂停他的会员资格的程序之前呢，其实呢兵协是在3月20号呢向港协暨奥委会交了报告。根据明报的报道呢，就说拿了个报告，报告里面呢有是回应到港协的一些质疑的，包括就是说领导层呢就不是回避跟港协会面，而是按要求呢准时提交报告以及是出席会面。并且报告之中呢是有三项致歉，事件上面呢有所不足，深感歉疚，同埋希望各界呢理解解同埋原谅嘅咁，其中一点咧就系港协咧提到系话即系兵协咧冇遵从相关嘅指引咧嘅规定咧去处理国歌，令到国歌咧系获得应有嘅尊重咁。见到喺兵协喺3月20号交嘅报告入边都回应到啦，就话领队已经带两份国歌嘅硬敲背，即系嗰个硬嘅嗰、那個嘅即國歌嘅敲背咧，就係、是、但係冇辦法咧，係交到俾主辦方。咁亦都就話曾經要求聆聽同埋檢查國歌，但係就冇得到回應。亦都話咧係揾過主辦方嘅負責人咧，係諗住想複核國歌，但係就唔成功。其他職員咧亦都話只係有負責人咧先至能夠協助。咁就最終個負責人咧就喺頒獎禮嘅時候咧先至出現。咁啊喺兵協嘅報告入邊咧就提到話深表歉意啦，就話已經係盡力咧係按指引進行啦。由於眾多不可控嘅因素咧，遺憾冇辦法成功完成每一步。嗱，而家最新嘅情況就係話政府都回應到，一旦港協嘅奧委會通過特別決議案係落實暫停兵協嘅會員資格咧，特區政府係會相應考慮喺唔影響運動員嘅前提之下削減對兵協的撥款資助以作懲處的。大家都關心到了，這個對於前線的運動員會不會可能在 角色的情況，例如比賽啊，或者一些長遠對於冰球的發展都可能有影響呢，在有一些撥款資助是有削減的時候，你自己怎麼看1872311？我們想請一位嘉賓和我們講一下現在這個情況。有香港教育大學健康及體育學系副系主任梁洪德，早晨。 是，早晨，萧乐文，大家好。 早晨，梁洪德。先讲咗先，而家最新嘅情况就系启动咗暂停冰协会员资格嗰个相关程序啦，并且系按呢个叫组织章程细则咧，就俾冰协一个月时间，就系要交个全面嘅书面解释嘅咁。你自己点睇呢一个嘅处理方式咧？ 我觉得即系港协暨奥委会呢个做法咧，就都俾咗一个好清晰嘅信息，就系不单止系冰协啦，同埋其他所有体育总会都系，即系呢啲事件咧喺日后咧系绝对不能够出现啦。咁但系其实都理解嘅，其实喺我哋香港嘅体育发展咧，好多体育总会咧，有时即系大家喺回归前后啦，咁大家都好关注，好希望推广体育运动啦。其实如果我哋香港仍然喺回归之后能够系用香港代表队嘅身份参加啲国际比赛咧，其实基本法呢个系一个保障咗嘅，喺第143条同埋149条，如果冇记错。咁所以即系，大家可能都遺忘咗嗰個播國歌嗰個嘅重要性，而係衍生出去，就係因為如果你對嗰個事情係重要嘅話，你跟住嘅工作你就一定做好啦。譬如喺電台裏面你播一啲嘢，咁你一定喺個程序裏面你可能都有一個機制去監控點樣唔會出錯啦。咁所以呢一個情況，我估喺即係幾次播錯國歌嘅事件裏面咧，都反映到可能都有唔少嘅體育總會啦，包括而家睇到嘅冰協啦，可能喺個企業管治上高咧，係都出現咗問題啦。咁所以我睇到即係港協暨奧委會佢嘅重點，除咗你係確保即係日後呢啲播錯嘅事件唔會出現之外咧，喺個企業管治嗰度咧，都着墨係比較多。咁而因為港協開頭即係呢件事曝光咗之後咧，其實冰協嗰個反應啊或者回應啊，相對係比較慢嘅。咁而令到成件事件咧喺媒體上高啦，喺個公關嘅層面啦、傳訊嘅層面咧，就比較發酵得大咗。咁所以而衍生到再揭露到，咦，嗰啲執行委員會啦，同埋啲職員啦，成個營運嗰個總會係點咧？点解会发生呢啲事呢？然后一路衍生都系而家有一个所谓咁样嘅对应啦，即系呢个其实我觉得启动个机制呢都做法都系一个合理，就系即系好似等于喺球场里面呢，我哋俾一张黄牌你，嗱，如果你再有事嘅话呢，就下次红牌就出场㗎啦。咁呢个信息我觉得系非常之清晰嘅。 你觉得头先提到个企业管治嘅问题系可以点样去改善啦？亦都头先我都引述到，其实喺即系冰协个报告入面呢，亦都提到其实前线领队有一啲唔同嘅做法已经做咗㗎啦。譬如佢有要求过系检查个国歌啦，但系冇人回应啦，亦都话想揾负责人最终系颁奖礼先至出现啦。咁而事后而家亦都话有唔同嘅措施系会做嘅，譬如话日后喺完成咗核对国歌或者系交接再有国歌嗰个储存磁碟之前，系唔会安排球场入场啦，球员入场啦，会考虑尝试增加佢要检查国歌国旗监督员啦等等。你觉得呢啲措施又系咪叫应对咗，或者叫做解决到问题？ 少少懷疑嘅，其實我哋香港自己咧，我哋好多唔同嘅體育項目總會咧，都有舉辦過好多國際賽事啦，譬如每年嘅女排聯賽啦，我哋足球都有好多啲國際嘅賽事啦，其他項目都有。咁而我哋喺體育管理裏面嘅做法咧，係呢一個對於其他國家嘅國歌呢個係一個屬於係緊要嘅議題嚟，我就唔明白點解佢當時嘅主辦單位佢就係覺得你唔可以接觸佢啊，或者我等唔到人啊。咁呢個解釋咧，似乎去到一個國際級嘅一個競技嘅比賽嘅即係組委會咧，其實係唔應該發生嘅。好簡單，譬如我哋香港有每年嘅女排，舊時女排大獎賽啦，而家女排聯賽啦，都有唔同嘅國家地區嚟啦。咁我哋嘅營運嘅工作都會係同對口係大家接觸曬，將你所有應該要播嘅國歌啊、個程序啊，擠曬落去你一個電腦又好，一個系統裏面啦。咁所以呢個我哋從一個體育管理啦，特別喺我哋學術上去睇咧，就比較奇怪啲嘅感覺。點解如果你舉辦一個國際嘅比賽，而呢啲嘅咁重要嘅事情，你都唔會去做好咧？咁樣。 咁我諗即係而家件事件都似乎發酵到一個幾嚴重嘅地步啦。咁我覺得嚟緊呢個月呢，有啲嘢如果冰協呢係有可以去改善到嘅，譬如佢嗰個執委會裏面嘅透明度啦，譬如佢有冇一個申報利益嘅機制啦，譬如如果佢有啲職員或者佢有執委會嘅成員，如果係即係出事啊或者做錯啲嘢嘅時候，有冇一個懲處嘅機制，點去監控確保呢啲唔會再發生啦。我諗呢個就係同所謂企業管治嗰個嘅範疇嗰個影響相對會係大啲嘅。 嗯，佢有啲補救方法嗰個你點睇呢？就嗰啲一個專員一個監督員係專係檢查國歌國旗啊等等呢啲。 其實呢個似乎而家每一個代表團啦，即係出外比賽咧，都一定會有嘅去做嘅。其實呢個都即係唔係話係特別新嘅嘢嚟嘅。以往我哋喺即係體育管理嚟講，係呢個基本上一基本嘢嚟噶嘛。 OK， 咁只不過係可能啦，而家講係有一個不明嘅原因去特登係即係擾亂我哋嘅呢個國歌呢個播放啦，咁而衍生到相關嘅程序。咁調翻轉就係話，如果係基本法保障咗我哋體育總會可以係用我哋香港特別行政區嘅身份出賽，咁係咪大家都有個權利同義務，應該係做翻好保障呢啲時間，即係呢啲嘅事件係唔會出現咧？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合情合理嘅做法啫。 嗯嗯，而家就話係啟動嗰個叫暫停香港冰協嗰個嘅資格嗰個相關程序啦。咁啊，都要睇一個月之內嗰個交個書面嘅解釋，再有一個決定嘅咁。你覺得最終會停咗冰協會員資格嗰個嘅機會有幾大？而停咗之後個影響係啲咩咧？ 嗱，呢個我諗係仲要睇下事件點去進展啦。就停，就算係真係停嘅話咧，都有短期同埋長期啦。咁即係媒體嘅報道都會集中係喺個運動員會唔會受影響啊咁樣。咁我個人覺得就運動員未必會受影響，因為佢嗰個懲處咧可以係有唔同方面啦，譬如罰你懲罰你嗰班執委會嚇，譬如可能俾佢擔任某啲工作啦，係咪？或者喺嗰、那個支援上高辦公室啊、器材啊等等嘅嘢啦。咁如果你話短期係只係停，可能係三幾個月嘅話，咁相信嗰個影響就不大嘅。但如果你話停到可能係以年計嘅話咧，咁呢個情況相對就比較大啲啦。咁所以而家都係一個假設嘅問題啦。咁仲有係大約一個月嘅回應，睇下件事件進展係點咯。 過往有冇試過係停到以年計嘅？同埋如果停咗呢個資格嘅時候，其實會唔會影響運動員出賽嘅？ 其實係有嘅，嗱，譬如大家記得喺2018年咧，就係空手道總會咧，就因為選拔嘅事宜咧，就有爭拗啦。咁所以當時嘅港協奧委會咧，就停咗空總嗰個會籍，佢就另組一個輪選嘅委員會選拔。而嗰年嘅空手道運動員咧，係依然可以參加係大型嘅比賽咧，即係奧運會啦。咁而係運動員係當時年咧係冇受影響嘅，即係呢個情況都曾經發生過嘅，所以都要睇下即係所謂嘅懲處係有咩嘅條件嘅限制啦，同埋係即係嗰個應對係點啦。我諗即係特區政府喺體育嘅政策嚟講，都唔想係影響運動員嘅，特別我哋而家講緊發展咗產業化同埋專業化呢個啦。咁運動員其實而家嗰個專業化嘅發展咧，都應該係要支持咧。 但我想知出嚟，就算可以出賽啦，係咪都可以用香港做一個嘅排頭，香港代表隊嘅排頭去出賽嘅？ 如果係港協暨奧委會，譬如出席亞運會、奧運會呢啲大型，係透過港協暨奧委會嘅代表團身份咧，係應該可以繼續用嘅。 另外有即係都擔心，因為政府都講到話，如果真係即係落實暫停冰協個會員資格咧，就話唔影響運動員嘅前提之下咧，考慮係可能會係削減對於冰協嗰個撥款資助嘅咁，削減到資源點樣又唔影響運動員咧？你自己呢個有冇擔心咧？又？ 嗱，呢個就睇下嗰個削減啦，因為嗱，以而家運動員嘅梯隊咧，已經係去到所謂即係精英嘅梯隊啦。咁如果你係削減嘅，可能喺一杯基礎嘅訓練班啊，或者一啲係低下層次嘅嗰個嘅資源嘅影響啦。咁即係有個類似就係譬如而家體院嘅精英運動員舉例啦，咁你已經係如果成為精英嘅運動員，你就去咗體院嗰度支援啦。咁你基礎嘅咧就由翻係即係社區啊或者康文署嘅資助嗰啲基礎嘅課程啊嗰度嚟做一個即係支援嗰個總會啦。咁所以如果短期嘅話咧，就我相信精英運動員嗰班咧代表團隊嗰班咧就影響應該影響不大嘅。但係如果你話持續太耐嘅時間咧， 咁呢個或多或少都可能係有一定嘅影響嘅。 即係個影響可能係成個即係呢一個運動嘅發展。 整個冰球項目嘅發展啦，呢個可以咁講。因為你講緊一個體育嘅項目嘅發展都係一個金字塔嘅理論啦，底層必定係即係基礎入門班啦，中層嘅社區，然後頂層咧就係精英嘅代表隊咯。 邊相係咪即係等於懲罰咗一啲唔應該喺呢件事度負上責任、想參與呢個運動嘅人士咧？ 某程度可以咁講，但係調翻轉，一個項目體育項目其實就唔係淨係運動員啊嘛，教練啊、工作人員啊，喺一個大嘅熔爐裏面咧，即係每一個人都所謂一個持份者啦，都應該要付出一個責任嘅。咁只不過運動員係前線嘅，咁你話教練都受影響㗎，可能教練嘅工作都可能減人工啊等等啦，其他。咁所以唔能夠係將運動員係搬咗上台就話，其他就佢係受害者，其他唔係，其實整個項目都可能係成為一個受害者都未定嘅。 OK， 好啊，同你傾到呢個先，唔該曬你，雷洪德。啱啱傾過咧就係香港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副系主任啊，點睇今次呢個事件嘅發展咧？1872311，有余先生打上嚟，早晨。 喂，早晨。 早晨，余生係，請講。 係啊，我想講講有個意見咧，即係我覺得呢件事咧。既然话系讲到系国家尊严嗰个咁高层次嘅嘢咧，就你成个操作咧，全部都压喺下低嗰啲咁嘅前线嘅运动员啊、领队啊，同埋嗰啲嗰啲低级嘅嗰啲咁嘅嗰啲运动嘅分会嗰度。咁我觉得既然系咁高层次，系国家尊严嘅，点解啊港协暨奥委会嘅高层，甚至乎负责嘅嗰个司局级官员啊，都应该出封公函啊，出发之前。是俾對方嘅高，即係對方相關機構嘅高層，甚至係政府嘅負責嘅政府嘅高層，等佢重視呢件事啊，話俾佢聽話，嗰、那個網絡上面好多假嘅國歌，要求佢正視呢件事，由佢嗰邊發落去下低佢哋負責嘅操作級層次嘅職員嗰度，咁人哋先至會尊重你、重視你咁。你叫啲咁嘅下低嗰啲咁嘅運動員啊、嗰啲領隊啊，去兼埋呢樣嘢，又同人哋對方嗰啲咁嘅操作級層次嘅職員講，人哋點會重視你啫？佢梗係收上邊嘅指示噶嘛。你既然點解你啲高官啊、你啲咁嘅嗰啲港協企委會高層啊唔做嘢啫？咁你要 back up 佢哋噶嘛？你出封公函俾佢哋，對方相關機構收到公函。啊！上面通知下低嘅，跟佢又要嗱、啊，你到時要收嗰個硬碟啊！啊，你要過啱嘅國歌啊！咁咪點解唔做呢啲嘢咧？你唔係話你咁高層次國家尊嚴咁緊嘢，你製造幾張光碟，製國區旗硬件交俾佢嗱，你哋去搞掂佢啦，去到下低，我覺得呢樣嘢全全都係本末倒置， okay. 根本佢哋高層嗰度做漏咗嘢。 呢 个系国家层次、国家尊严嘅问题，佢哋有责任去做，去 back up 嗰啲运动员 ，back up 嗰啲分会嘅。 OK， 好啊，唔该晒你，同你倾到呢度啊，余生。就住呢个事件嘅最新发展，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全新单元《茶饭一家》第二集《60大寿奇遇记》，故事讲到中医师查一鸣就嚟生日啦，所以佢太太查饭思思就相约大仔同新抱去到酒楼庆祝，点知主角原来系 喂老公、 啊， 叫出你同老爷奶奶讲，今日系我哋一对仔女嘅生日噶啦，你做咩唔同佢哋讲啊？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加州列根图书馆与过境美国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会面，中方坚决反对，并予以强烈谴责。外交部发言人话，美方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和反复警示，执意允许蔡英文过境串美。美国政府第三号人物、国会众议长麦卡锡高调会见蔡英文，实质是美台相互勾连，展开美台官方往来。 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嚴重損害中方主權和領土完整，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中方將會採取堅決有力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沙特阿拉伯外相費薩爾與伊朗外長阿卜杜拉希揚據報今日會在北京會面，尋求推動進一步改善兩國關係，將會是兩國外長七年幾以來首次正式會晤。路透社引述伊朗官員說，雙方同意在北京會面，原因是兩國早前達成恢復外交關係的協議是由北京促成。沙特傳媒引述利雅德消息人士報導，選擇在北京會談是中國在促進沙伊溝通方面發揮積極作用的延伸，會上將會討論上個月宣布的復交和互派大使安排。有伊朗官員說，美國加入中東地區的時代已經結束，區內國家有能力在沒有華盛頓干預的情況之下維護中東的安全與穩定。房委會今年2月起在青衣青康路北地盤引入首部數碼化機器人進行室內油漆噴塗工作，是本港首次應用在建築項目。房署指出，新引入的油漆噴塗機器人可替代油漆工人絕大部分體力勞動工作，亦都可以減少職安健風險，在燈光昏暗環境之下可準確完成內牆和天花的噴塗工作，在15至20分鐘內可完成一個兩或三人單位的內牆和天花噴塗工作，每平方米成本40元，較傳統人手工序每平方米便宜18元，但是兩者對公營房屋的整體造價沒有大分別。房委會自2020年3月起評審新建築合約標書時，已經加入有關使用建築機器人技術的新規定，如果能夠證明有關技術能夠提升生產力、建屋質素、安全和環保表現，那份標書會獲技術評分。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朝早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最高氣溫大約27度，吹和緩偏南風，晚間轉吹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風勢逐漸增強，最低氣溫在19度左右，下週初天色好轉。依家氣溫26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155点，系跌119点，总成交金额8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9点，升系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98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29.6跌4.3，腾讯控股383.6跌1.4。商汤3.3升4仙，阿里巴巴96.5升8.5，友邦保险84.5升1.05，中芯国际22元升1.15，中国移动65.5跌1.5，京东集团157.1跌6.9，比亚迪股份221.6跌5.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1.26，瑞士法郎0.907，加元1.348，人民幣6.883，英磅對美元1.245，歐元對美元1.089，澳元對美元0.67，新西蘭元對美元0.63。日經平均指數報27,533點，係跌279點。港金報18,890元，升3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13.54美元，賣出2013.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有顾先提翻你，窝打老道天桥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喺希福道。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系近住管道入口比较多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车龙去到星河名居。另外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东京街车多，车龙喺港湾后停。封路情况，观塘的秀明道是有路面紧急维修，直至到傍晚的六点半，秀明道近住秀茂坪商场的路段是会分阶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原秀明道行驶的车辆是禁止使用秀茂坪交通安全城外的回旋处去掉头。另外，葵涌的和宜合道是有水务工程，和宜合道去返昌明路方向近住梨树路的中线，以及是梨树路去返城门水塘方向近住和宜合道的快线都是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仲有消防处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横苍穹，揽月九天，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问天， 剧情设置的合理性，观众深切体会得到。中国航天的每一步都是困难重重，一班航天工作者要克服来自时间上的压力，在技术科研上攻坚，抵御大西北恶劣气候等等，有太多细节都令人感动。 问天粤语版，星期六日上午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啦。 2023年4月6日，长假期展开，截至昨晚9时，超过 36.3 万人次出境。 有内地团试行海上用餐，旅监局称安排顺畅。 马克龙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 联合国秘书长谴责塔利班，禁止阿富汗女性为联合国工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關於冰協嘅事件，頭先一路都傾緊啦。咁啊，港協暨奧委會咧就而家就話係啟動咗暫停香港冰球協會會員資格嘅相關程序嘅咁。政府亦都提到話已經係檢視有關呢一個喺3月27號收到港協暨奧委會啦，就住2月28號世界冰球錦標賽第三級別賽事入面播放國歌的時候出錯的事件交的最終調查報告。咁啊，檢視完之後咧，特區政府就話同港協暨奧委會咧係詳細商討跟進的行動。咁就話特區政府係支持港協暨奧委會啟動暫停冰協會員資格的相關程序嘅。咁又聽大家的電話，有蔣先生，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人，下午好。就我就首先講，就我同冰業完全冇關係嘅啫。只不過今日睇報紙咧，留意到一樣嘢咧，就我就再諗一諗咧，所以都值得提一提嘅就係、是 嗯， 就整件事件其實就我睇到冰協有個解釋嘅，佢就話嗰件事件其實個起源咧，就係、是、因為有個連結嗰個問題啦。咁、 嗯、 呢個連結就呢、這個港協暨奧委會提供嘅。 就嚟到方便有啲體育會就係同啲主辦機構就係聯絡嚟，即係嚟到即係喺個連結嗰度揾只國歌咁樣啦，咁樣。咁我留意到咧，其實嗰個連結咧，其實就係我哋自己嗰、那個即係政府嗰、那個政制及呢個內地事務局咧，裡面嗰個連結 click 入去咧，咁又會係去到我哋國家，我唔記得邊個部門啦，就裡面。即係有講及到國歌嘅，咁、但係裡面又唔係直接了當要 click 一 click 就 click 到國歌，而且係中文添嘅喎，其實就係中文嘅喎。咁、變咗要我諗要即係對方要熟悉中文啦，然後喺嗰個網頁嗰度咧揾一個正確嘅再要 click 多 click 先至得，因為裡面嘅內容好豐富啊，又提到嗰個歌譜係乜嘢嘢咁諸如此類嘅。咁變咗的而且確咧，如果即係提供一個咁嘅咁即係咁累贅啊，咁繁複嘅一個連結嘅話咧，其實係方便唔到呢個主辦機構咧，就係、是、去即係、就是、下載嗰個我哋需要嗰個正確嗰個國歌嘅。因為尤其對方，我相信佢唔熟悉中文嘅話咧，真係做唔到呢樣嘢。變咗即係出錯就似乎就係好似喺呢度咧，變咗佢自己要尋求其他個方式咧。就喺網上其他嘅途徑咧去揾，咁於是咪即係造成大錯咯咁樣樣。咁其實好簡單嘅，我真係咁諗，會唔會其實我哋香港政府或者港協佢自己本身嘅網站自己做一個直接了當嘅一個連結，一 click 就係只國歌咁咪得咯？其實點解要即係咁轉接，即係要撳完之後又要再撳，仲要熟悉中文，然後先至可以正確咁揾到嗰只國歌咧咁樣樣？ Okay. 咁其實唔係太難嘅啫，其實，我哋講緊即係咁嚴重，有公司管治啊咁樣樣，其實個源頭如果其實一個技術嘅問題，如果大家諗通透少少，係嘛？點解唔喺呢個即係、就是、比較諗多一步啦嚇？即、就是、對方唔熟悉中文嘅情況之下，提供一個即係方便快捷嘅一個方式。等佢唔會出錯咧 ，OK， 明白。喺、行政上，可唔可以簡易嘅方式咧，直接俾一啲當地尤其主辦方咧，可以係攞到個國歌咧咁樣。其實頭先講到咧，就係冰協主席簡陽傑咧回應嗰度都提到嘅，就話喺港協咧喺上年10月7日咧發出嘅信件，就俾各國嘅總會要求咧所有嘅屬會咧喺兩星期之內咧，將港協列有國歌下載渠道嘅信件咧係發至到各個體育。運動世界總會咁，佢都喺聲明嗰度就提到，冰協喺聲明度都提到咧，就係話播錯國歌嘅第一個導火線，認為呢、這個咁就話咧，因為對方認為已經有中國香港國歌，而未有安排見面核對國歌版本同埋攞呢個 USB 嘅咁成個情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 1872311，休息一陣。 一分鐘閱讀，主持羅乃圈，製作周偉業。 面对危机，我们通常有三种方式，一个是迎向面对，二是逃之夭夭，三就是被打击到动不到。这世界是留给胆子大的人，的作者是资深职涯导师洪雪珍，相信做人要冒险，胆子大才能够有所作为。他在书里面提到， 这个世界是属于胆大的人，你恐惧的山窿入面藏住你要的宝藏，想要咸鱼翻身，趁个镬仲热嗰阵，保守无畏，你将失去化危机为转机的机会。 作者认为职涯就是会有风险，逃避不了，但是他可正可负，是负债都是投资，重要的是我们看待的态度。作者常常遇见带着不同问题来到找他的学生，当中有 对住问成功率有几多先至努力嘅人，佢回应没有尝试就乜嘢都冇。当被问到要唔要为咗加人工而升做主管，佢认为加薪幅度系一回事，主管嘅历练先至最重要。对于翻工同放工系咪应该分得好清楚，佢觉得翻工嗰阵灵肉分离，放工之后灵肉合一。意思就是不要过度期待翻工这件事视为完成梦想的地方，只要肉体的部分满足了，即是薪水有一定水准，同事相处愉快，胜任工作已经很不错，其他不要再强求。 这本书是一本职场生涯规划指南，特别适合那些在职场上犹豫不决 不知道怎样进退的读者，当我们在职场的十字路口，担心自己的选择会不会错了呢？作者却是一再提醒，人生有一种悲哀，叫想做却没有机会；人生有一种遗憾，叫做有机会却不敢做。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这世界是留给胆子大的人》，作者洪雪珍，由商周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几年的疫情之下，其中在安老院都有不少的限制，其实是探访要探一些院友的时候都不容易，这些院友也都不能够可以是自由是外出的。社署在三月尾的时候就通知院舍是应该恢复疫情之前的探访和院友的外出安排的。不过有立法会议员就说仍然收到一些家属反映有一些不同的限制在这里。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立法会议员江玉欢，早晨。早晨，江玉欢。嗱，江玉欢咧嗰个嘅电话，我哋可能咧要再联络翻先啦。咁啊，见到而家有一啲嘅院舍都有回应到议员提到嘅呢一方面嘅咁，包括咧就系话，院舍喺冇感染之下啦，有一啲咁嘅额外嘅探访或者外出嘅限制系未必有需要嘅。不过另一方面咧都提到话，可能咧一啲院舍可能空间未必好足够啦，有或许有可能因为咁咧有啲需要系设一啲行政措施设限等等嘅咁。早晨，江玉欢系咪喺电话旁边啊？你早晨，江玉欢。嗱，江玉欢嗰个嘅点解我哋再继续揾同事咧？系希望可以联络翻先啦。咁嗱，就住呢一个先提到院舍呢一个嘅情况啦。你自己有冇屋企人系住喺院舍咧？喺社署通知咗话，院舍可以恢复翻原本疫情之前嗰个探访同埋外出安排嘅情况之下，见到系咪有一啲改动咧？又点睇喺疫情之下有唔同嘅探访嘅限制等等咧？咁头先提到一啲嘅院舍提到嘅做法噶啦。咁啊，亦都先请咧，就系江玉欢同我哋倾先啊。早晨，江玉欢。喂喂，江玉欢，听唔听到？好啊，咁我哋讲一讲咧，即系社署都有回应到今次呢一方面。社署就话咧，喺今年咧3月27号咧，就系致函咧通知院舍咧最新嘅探访啦，以及系住客外出活动嘅安排。咁啊，当中咧就包括院舍咧系访客啦，唔需要咧喺探访之前24小时内啦做呢个快速测试啦，而院舍都应该咧系恢复翻疫情之前嘅日常探访，以及咧系住客外出嘅活动嘅安排，并且与住客啦，以及佢屋企人啦、亲属啦，系保持沟通。咁另外咧，社署咧亦都系啦，咁啊，暂时倾到呢度先，讲个社署呢一个嘅回应。江玉欢系咪喺电话旁边啊？早晨。 系早晨， 早晨，听到啦。咁啊，我想问翻你，今次咧系咪话都收到一啲个案，就系话涉及到一啲喺院舍嘅限制，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有几多呢啲情况？ 好啊，其实我就收到咧，大概系有7-8位听众咧，佢哋就其实喺过往呢几日咧就话俾我听，虽然咧就收到即系政府嘅通告啦吓，即系院舍。但是呢似乎每一个院舍呢，即是有个别的院舍呢，他们就好像没有跟到政府这个最新的指引。 嗯。 仍然呢就在探访啦或者外出的时候呢就有他们自己的安排。当中呢在大概7-8个里面呢，就其实给了他们的即是求助的给我之后呢，其实都有一些呢，譬如大概是有3-4个呢，很快就告诉我听啊，都收到院舍通知啦。 嗯。 就已經係放寬咗啦，咁唯獨是大概有3个島咧，就冇話俾我聽院舍係放寬咗。咁於是我就寫咗一封信函啦，就俾政府，希望佢哋就關注有關嘅事件。咁政府都好快，其實就聯絡咗我，亦都聯絡咗有關嘅院舍嘅。我理解。 嗯，我想知所謂冇放寬係仲做緊一啲乜嘢嘅限制或者措施咧？喺院舍嗰度。 好啊，其实有关市民咧就佢哋好好嘅，其实佢哋就唔系就咁样话俾我听嘅，佢哋就将好多嗰啲院舍嘅通告啊，吓同埋佢哋嘅信息咧就 send 咗俾我，所以我有啲见到咧，其实我都好奇怪啦。举个例子，探访咧就话要继续都系隔住块板嘅，同以往佢哋能够坐入去个长者嘅即系身旁，去到譬如喂下嘢佢哋食啊，倾下偈啊呢啲咧。 就已經冇咗啦。 嗯 哼，咁或者咧就唔俾入房，只可以喺啲大廳嗰度。亦都有院舍咧就係限時啊。譬如舉個例子，周日咧就只可以，譬如係九點半至十二點半，下晝兩點至五點。 嗯。 周六同埋即係周六周日啊，或者係公眾假期咧。就话我哋得一个员工办公嘅啫，唔该你就排耐心等候嚟到。 嗯， 咁亦或者咧就话要除咗限时，仲限次数啦。有啲就话一个礼拜，譬如只可以探两次啊咁。好啦，外出咧就更加奇怪，外出咧就有啲就话嗱，全个院舍得两部轮椅嘅啫，手快有，手慢冇。如果你迟咗咧，就对唔住啦，你就唔可以攞院舍啲轮椅。又或者有一个 佢一定要院舍啲轮椅先出到去嘅咩？但 系又唔系咁，有啲家属佢哋自己屋企咧个地方有限，或者觉得个长者已经入咗老人院咧、 嗯， 有啲可能轮椅你知啦，要维修嘅要 keep 住。咁、 okay, 有啲真系冇轮椅嘅。 Okay, okay. 好、嗯，另外有一个外出嘅情况咧，就系话啊，你外出得，不过咧就如果翻嚟院舍之后咧，就个老人家就要隔离三日。 嗯， 咁以上咧，即系类似呢啲种种咧，咁、就系嗰啲家属亲身嘅体验咧。 嗯，有冇解释点解要有咁多呢啲各式各样嘅限制？系唔系都可能因为经历过疫情啦，都唔想松懈咧？就算而家叫做复常翻之后， 嗱，咁讲嘅，明白啲院舍系担心嘅。 嗯， 咁亦都有一啲院舍，我见到佢嘅通告好明显咧，就是、因为佢哋唔够人。 嗯， 咁所以咧，佢就要攞呢啲咁嘅限制啦。咁另外有一啲好似你頭先所講咧，羅文就係佢哋好怕啦，經過係咪？咁佢哋好驚又有大嘅爆發啊咁。咁其實過去咧，我聽到你哋應該係你哋嘅節目啊嚇、或者係夜晚嘅節目係啦，你櫃台嘅節目、就院舍方面咧都有佢哋有人咧係出嚟澄清嘅，就話咧其實有一啲嘅個別嘅院舍咧都有零星嘅個案係爆發嘅。咁我就認為明白嘅。人之常情，邊個唔即係邊個會想行翻轉頭？係咪有咁大嘅爆發咧、但係如果萬一啫，個別院舍真係因為有爆發咧，而去到譬如短時間可能要實行比較嚴謹嘅採訪即係探訪安排，咁呢個我覺得家屬係會諒解嘅。 嗯， 但係有關嘅家屬向我去到提出求助嘅時候咧，院舍係冇向佢哋解釋。 O K， 點解？ 嗯，即係。希望可以在個解釋嗰度話溝通上面起碼做好啲先啦，係嘛？ 冇錯啦，冇、 okay, 錯啦。 好好好，咁啊，同阿江玉峰傾到呢度先，因為我哋都想同院社嘅代表都傾下，有冇了解到呢個情況咧？咁有香港安老服務協會執委周增嘅早晨。 係，早晨啊。 早晨，頭先同阿江玉峰傾啦，立法會議員江玉峰，咁佢就話都聽到有一啲市民嘅反應，例如喺院舍度咧，雖然而家就話應該係恢復翻疫情之前嘅探訪同埋外出安排啦，咁但係仍然咧，譬如喺個探訪嗰度限時啦、限次數啦，有啲就話要隔住個隔板啦，或者外出咧都有唔同嘅限制咁樣，有冇聽到呢一啲嘅情況或者有冇了解到個原因係咩咧？ 其实我哋喺业界嚟讲咧，据我哋所知，就好多院舍都已经系翻去之前嗰、那个探访嗰啲安排噶啦。咁、当然咧，亦都有唔同嘅院舍，佢哋亦都可能有一啲嘅即系叫做即系喺个设施上面啊，各样嘢可能有啲唔同，而佢哋自己亦都会有一啲自己嘅嗰个院舍原来嘅嗰个探访嘅嗰个要求啦。咁你讲话过如果一间院舍本身佢真係仲有一啲零星嘅或者係个别嘅嗰个叫做个案嘅话呢，咁佢哋亦都会有有机会就係即係去实施返一啲嘅措施啦，咁希望係可以即係冇再有啲爆发嘅情况出现嘅。咁但好似頭先其實我都聽咗咁講話，如果真係院內係冇個案，亦都係即係亦都冇太大嘅即係嗰個叫做傳染病嘅嗰個擔憂嘅話咧，咁而要去到即係實施一啲比較嚴苛少少、嚴謹少少嘅嗰個探訪安排咧，咁我都覺得即係可能都係一啲叫做 即係可能佢哋都係仲有啲驚啊嚇。咁、但係好同意咧，就係、溝通就好緊要嘅，因為院者同嗰、家屬嘅嗰個溝通，或者係實施某程度上邊嘅一個探訪嘅嗰個安排咧，其實真係要同屋企人即係溝通得好咯。咁你講話出街啊嗰啲，會唔會係翻到嚟又要再做一個隔離啊嗰啲咧？咁、唔同嘅院者其實都真係有啲唔同嘅安排嘅嚇。 但你同唔同意咧？帶個院友出嚟之後又要隔離佢幾日？根據議員所講咁，合唔合理咧？又 我就咁樣講啦。如有即係就算好多院者都會實施，就係講話如果去咗醫院翻翻嚟院舍嘅話咧，即係譬如話住咗院嘅翻嚟院舍，咁有機會亦都要做一個再原床隔離嘅嗰個措施嘅，咁都保障翻啦。因為而家除咗呢個叫做新冠啊，亦都有啲係叫做抗藥性嘅嗰種嘅菌喺度嘅，咁亦都會有一啲嘅亦都驚有。有啲流感啊狀況啊咁樣嘅，咁所以亦好多院者都會有一啲唔同嘅嗰個叫做即係醫院翻嚟嘅一個隔離措施。咁但係你講話去一去街，然之後再翻嚟就要隔離嘅話咧，咁我都覺得有啲即係有啲質疑，究竟係咪即係需要咁樣樣啦？咁會唔會係院者入邊有啲情況咧嚇？咁我都係。咁樣講咧，即係真係需要溝通咯呢樣嘢。 但除咗需要溝通，即係頭先你講到話設施上面嘅問題，可能個院舍空間太細啊等等啦。咁如果係因為咁，其實持續落去都會有呢個狀況嘅。究竟做呢啲措施係做到幾耐咧？因為講緊成三年嘅疫情之下，其實好多長者無論社交啊、身心健康啊，都差咗啦，或者同屋企人嘅接觸都少咗好多啦。仲繼續做呢啲措施限制，做到幾時咧？諗住。 其實呢我相信呢大部分的院舍啦我哋其實反而是希望是那個探訪啊各樣嘢是回復正常返的。因為都好似頭先咁樣講，即係已經是三年啦。即係我哋其實見到呢三年對老人家的衝擊呢是真係幾大的。咁其實喺嗰個身心健康嗰度呢，我哋甚至乎都會叫啲家屬啊帶多啲去出去啊，或者甚至乎我哋都唔想再有嗰個限制，就話每個禮拜次數啊嗰樣嘢，總之佢哋有時間嘅就可以過嚟多啲探佢，咁反而係令到老人家嘅嗰個身心健康啊嗰樣嘢，其實會好好多咯。咁我哋見到即係呢排開放咗之後，我哋其實係見到啲老人家都係寬容咗好多嘅，即係呢個我都希望係可以即係即係大家嗰、那個叫做。大家都是要拉个平衡咯。 咁但系即系我先就话喺平衡之下，其实仍然有一啲措施系做紧嘛，谂住会系即系做到几时咧？咁就算可能未必系好大嘅限制，但系仍然有限制。譬如头先讲嘅，可能一啲探访上面嘅限制，未必限制佢出外嘅探访上面呢、个都可能令到佢同家属嘅接触系有咗一啲隔膜啦，或者叫做咁点样系有完嘅一日咧？去到几时咧？谂住系会。 其實我諗喺個別嘅老人院咧，我諗佢哋有一啲係嗰、那個我哋其實到而家我哋都會知道都仲有零星一即係一兩個 case 啊，或者喺個老人院嗰度發生緊嘅。咁甚至乎即係未必講話係COVID 期間係有啲即係嗰個探訪嘅嗰個。限制嘅，咁有陣時個老人即係喺嗰個院舍入邊，可能有啲叫做流感爆發啊，或者係呢段時間亦都有啲屙嘔嘅狀況啊呢啲嘅，咁喺唔同嘅時段咧， okay. 可能一啲少少嘅，咁但係我覺得正常嘅情況之下就應該係開放 咯。OK， 好啊，唔該曬你啊，阿周生，同你傾到呢度先。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聽日再見。